晚上克里斯多夫到旅馆去，格拉齐亚在玻璃阳台下等着，两人离得远远地坐下，周围没有多少人，只有两三个上了年纪的。克里斯多夫因为有外人在场觉得很气恼，格拉齐亚望着他，他也望着格拉齐亚，嘴里轻轻念着他的名字。格拉齐亚问，我改变了很多是不是？克里斯多夫不禁大为感动地回答， 哦，你受过很多痛苦了， 你也是。格拉齐亚瞧着克里斯多夫被痛苦与热情鞭笞过的脸，非常同情，然后双方没有话说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克里斯多夫问， 我们能不能找个没人的地方谈一谈？ 啊，不，朋友，还是待在这儿吧，咱们不是很好吗？有没有谁注意我们？ 我可不能痛痛快快地说话， 这样倒更好。克里斯多夫当时不懂为什么，过后他回想起这一段谈话，以为格拉齐亚不信任他，其实格拉齐亚是怕感情冲动，特意要找个安全的地方，使彼此不至于有什么心血来潮的表现，所以格拉齐亚宁愿在旅馆的客厅里受点拘束，好遮盖自己的慌乱。他们把个人过去的事说了个大概，声音很轻，话也是断断续续的。弗莱尼伯爵几个月以前在决斗中送了命，克里斯多夫才明白他们夫妇生活并不十分幸福，最大的一个孩子也死了，但格拉齐亚言语之间没有怨叹的口气，自动地把话搁过一边，探问克里斯多夫的情形，听到他痛苦的经历非常同情。教堂的钟声响了，那天是星期日，大家的生命都告了一个小段落。格拉齐亚约克里斯多夫过两天再去，这种并不急于跟他再相见的表示使克里斯多夫很难过，他又是快乐又是悲伤。第二天格拉齐亚推说有事，写了个字条要克里斯多夫去。克里斯多夫一看那几句泛泛的话高兴极了，这次格拉齐亚在自己的客厅里接见了克里斯多夫和两个孩子在一起。克里斯多夫望着他们，心里还有点惶惑，同时也对他们非常怜爱。他觉得大的一个，那个女孩子相貌像母亲，可不考虑那个男孩子像谁。他们嘴里谈着当地的土风天气，在桌上打开着书本，眼睛却说着另外一套话。克里斯多夫想和他谈得更亲切一些，谁知来了一个格拉齐亚在旅馆认识的女朋友。格拉齐亚很殷勤地招待着，似乎对两位客人不分亲疏。克里斯多夫心中怏怏，可并不怪怨他。格拉齐亚提议一块去散散步，他答应了。但有了那个生客，虽则他也年轻可爱，但克里斯多夫觉得非常扫兴，认为这一天完全给糟掉了。以后过了两天，他才跟格拉齐亚见面。那两天之内，他念念不忘的只是想着约会。但是见了面，他仍不能和他说什么知心话。格拉齐亚很温柔，可绝不放弃矜持的态度。看到克里斯多夫那一派德国人的伤感脾气，他愈加局促不安，而不由自主的要反抗了。克里斯多夫给格拉齐亚写了封信，使他大为感动。克里斯多夫说，人寿几何，